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，各自纠结，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交换欢呼， 我送给最孤独的月， 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 FM 九六九。

我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。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。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， 升职加薪，然后一切顺利。 九六九职场秀，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。 分享职场干货，讲述职场故事，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很多人都说，规划一个人的人生目标就像是设立一些美好的梦想，看起来非常的有理想，但是却遥遥无期，无法到达。所以规划人生的轨迹呢，需要用充分的时间去仔细的思考。而现在毕业季也即将到来了，面对迷茫和分岔路口，在听节目的学生党们，有没有考虑过如何规划你的职场人生呢？关于职场人生的规划问题，其实列出一个未来的目标目录是至关重要的一点，也可以称之为夙愿了。所谓的目标呢，就是只要你付诸行动，努力去争取的话，还是可以实现的。那么现在你可以想一下，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样子，哪些是你这辈子最想完成的事情。如果这些问题你都有了答案，那么这些也就是你奋斗的目标。关于如何奋斗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为自己的目标准备一个期限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对自己最终立下的每一个目标设立一个时间的期限，可以是10年、5年，也可以是下一年的目标计划。当然，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，健康程度以及经济状况等等外围因素的影响，导致有些目标呢也可能会出现搁置期，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会拖出你的轨迹。相信只要你继续努力，剩余的目标依然可以如期实现。就这个目标，很多人觉得既远大又宏伟，觉得实现不了。其实这就是出自于你对于自己的不自信了。希望你在以后的职场路上呢，可以对自己的个人素质以及素养进行填补和充实，以便于能够更加精准的来操作未来的工作计划。也许每个人在初入职场的时候，离开校门的时候，都会有迷茫期，也都会有憧憬期。希望你在一切开始之前，提前的给自己制定好一个职场规划，至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有一个明确的未来方向，才不会在初入职场的时候有迷茫感哦。 为你唱过 一场漂泊， 陪你听过 花月花落， 和你经过陌生的湖泊，看了场烟火，被你冷落， 于是沉默， 因为你感动， 所以接 着唱过的有过你的角落，都让我难过。你是我今生未完成的歌，唱不到结局，却又难以割舍。看你侧脸的轮廓，在灯火中隐没，模糊了记忆每个角落。你是我唱到喉咙沙哑，何必在听过之后冷冷笑我，在回忆里重播， 被挥霍。 原来我唱的全都是寂寞。角落，你是我唱到喉咙。